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149集，碎星城占地广袤，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不可能每条街都跑一遍。好在游戏里人才济济，人们很快帮忙规划出了一条环城路线。路线一经公布，街道两旁迅速站满了玩家。镜中人咽咽口水， 没事，就当是跑个马拉松了。 顾问几人顿时齐齐盯着他，镜中人闭嘴， 我就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咱们不拖着也至于闹到喇叭上。 之前是谁说躲着的？ 你家的。 敬天成静默一瞬，昧着良心给自家成员说话， 那你们不也同意了吗？ 别聊了，赶紧拖， 跑完了我们三个还得肉点呢。 对，快跑。 七大帮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来了，闻言好奇。傅一米看向自家帮主， 绕什么点？ 除了裸奔，输的还得给赢的差遣10天。 此门皆无有，赶紧给自家帮主捶了捶肩。 我能拥有差遣大帮主的荣幸吗？ 飞星众目痛快地一点头， 可以。 是给你们差遣，不是给你们帮的人，谢谢。 就是。 昭慈说到一半，瞥见十方巨面来了，不死心地上前想做最后确认。 大佬，事你都知道了，我再问一次，你们是真的在一起了，还是为了做任务才绑定的？ 周围的人顿时齐刷刷地看向封印师，五位主播和唐副董也看了过去，方景行顶着小号同样看着身边的人，一时摸不准他会怎么回答。 真的？ 方景行的心跳漏了半拍，有些迟疑，一方面觉得他可能是不想回竞技场听黑历史故意促成裸奔，一方面又觉得他搞不好是同意了自己的提议想要试试。围观群众不明真相纷纷道喜，江晨淡定地嗯了一声，看着昭慈，昭慈认命了，回去和穆加索他们站在了起跑线上，悲催地拔光了身上的装备。围观群众顿时激动， 我脱了 真够爷们儿啊，真脱呀、啊！ 不愧是大帮派的帮主，敞亮。 大佬们放心大胆地往前跑，摄像机已经准备教训，绝对让你们成为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论坛那边也别担心，我们已经派人去预热了，保管给你们足够的牌面。 真是谢谢你们了呀！ 他们闭眼深吸一口气，抹把脸，穿着大花裤衩，拔腿就跑。玩家们热热闹闹地在后面跟着，想要看完整个过程。江晨便混进人群趁乱溜了，他找个清静的地方，打开主城的地图看了看，来到城市中央的吊桥，四处扫视一圈，快速锁定其中一栋建筑 开始往上爬。费了一番功夫爬上屋顶，他盘腿一坐，向下一望，刚好能把大半个裸奔的路线尽收眼底，便满意地看着那几个大花裤衩狂奔。另一边，五位主播和唐副董很快发现人不见了，看向方景行。 你没注意？ 方景行当然注意到人溜了，嘴上道： 没有，可能是跟着看热闹去了吧。是现在回竞技场，还是看完了再回啊？ 几位主播咨询一下粉丝的意见，决定看完再回。唐副董兴趣缺缺的一摆手： 你们看吧，我会帮回转转。 别呀，咱们可以边走边聊，我们还想听故事呢。 记账，下次来找你们蹭分，我接着往下说。 几位主播不好勉强，礼貌地道了别。他们刚要跟上大部队，就听见方景行要挂机。 我离开一下，一会儿回来。 他对着粉丝道： 我点他们跟随，你们跟着看看乐子。 说罢摘下眼镜，换上另一套设备，回到暗明的号联系了江晨。 在哪儿？ 不出风。 暂时挂机，在哪儿？ 你猜猜。 屋顶。 对。 不用给我坐标，我看能不能找到你。 方景行发完这一句，后知后觉想起绑定的伴侣能直接传送到对方的身边，但话已经放出去了，他便打开主城的地图扫一遍，开始找人。江晨支着下巴，仍盯着几位移动中的大花裤衩。片刻后，只听轻微的声音自身后传来，他回头看过去，对上了唐副董的脸，二人对视几秒，唐副董扬起手打招呼： 嗨， 前辈怎么来了？ 来看热闹啊。 他一时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他真是，他上来前都想好了，要是这一圈的屋顶上没有人，他就不犯蠢了，回去找老杜他们玩，结果竟真的在。他走过去坐下，感慨： 哎，你和晨晨真像。 巧合？ 我也没说你是他。 他望着那几个花裤衩看了一会儿，突然道： 你说人要是真能死而复生该多好。 江晨沉默不语。唐副董刚想再说，只听又是一阵声音响起，两个人一起回头，是方景行。如意帮会离这边比较远，方景行离队的时间又比唐副董晚，因此来晚了半拍。他看着某人有些诧异： 前辈也在啊，您不是说要回帮会吗？ 你不直播了？ 来陪男朋友。 他说着上前往江晨的身边一坐，把人搂进了怀里。唐副董看了看封印师，见他没反应，紧接着就听方景行干咳一声，不太好意思的道： 前辈，我们想说点悄悄话。 毁人恋爱，天打雷劈。唐副董默默起身往前一迈，直接跳楼。方景行收回放在江晨身上的手，低头看着他摔成尸体又消失。 他也是自己找过来的？ 嗯。 我有点嫉妒。 江晨扭头看他，方景行定定地望着他， 但也有点庆幸。 嫉妒唐副董他们和江晨有过那么一段鸡飞狗跳的日子，庆幸他能在这个时代遇见江晨，没有错过这样一个人。江晨和他对视，明白他过来是想问什么，说道： 方景行，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